世的微妙，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一直到老。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主播宁奇。2018年春运自2月1号开始，3月12号结束。1月3号，春运首日火车票将正式开始预售，预售期为30天。1月17号可抢除夕火车票。2018年国企国资改革将迎来完善升级版，国企监管权力和责任清单出台后，放权授权范围将进一步细化和扩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今年1月全球新生儿数量可能高达39万，其中多数降生在贫困落后地区。俄罗斯国家表示，2018年世界杯足球赛期间，俄罗斯将接待约150万名外国游客，最踊跃的国家依次是中国、德国、西班牙等国家。即日起，北京故宫启祥门常年对观众开放，同时启祥门至隆宗门广场段也成了故宫博物馆的开放区，方便观众更加便捷地参观慈宁宫区域和武英殿区域。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正式开通运营，以后将随着客流情况加密车次，未来城市副中心线还可能继续向东延伸，直达城市副中心核心区。第十届中国金唱片奖颁奖典礼在云南昆明举行，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山丘》获流行类最佳金曲奖。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晒晒充满希望的北京，迎着世界的风，我要无畏的挺立。对于必须做的事，我一点都不怀疑。要做就做最好的，不要明天才说真的可惜。我知道我能做到底，就是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的努力。哦，我真的不错，我真的很不错，我的朋友，我想假的告诉你。哦，我真的不错，我 让太阳晒一晒充满希望的北京，迎着世界的风，我要无畏的挺立。对于必须做的事，我一点都不怀疑。要做就做最好的，不要明天再说真的可惜。我知道我能做到底，就是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的努力。 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景点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今天是1月3号，星期三，今天北风又来造访，本周冷空气比较活跃，气温起伏不定，请随时关注九六九报天气，提前防范。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5度，最高气温2度，北风3到4级，天气多云，空气质量凉。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5度到0度，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0度左右。接下来是北京各区的天气，看到的是朝阳、大兴、丰台在-5度到2度，海淀在-6度到2度左右。我们距离下一个假期还有40多天呢，也就是过春节了。想出去玩的呢，提醒你提前订票，如果长途的话可以选择飞机，提前订票呢可以优惠好多呢，记得订好往返的车票。要去国外度假的听友呢，最好是提前做好攻略，还要学习一些日常的用语，希望你可以用流利的外语为你的旅行增添乐趣。终于迈进2018了，对于连续2个月没见雪的北京小伙伴来说，现在唯一的指望就是请下一场漫天的飞雪。毕竟不下雪的冬天都是耍流氓。虽然市区不下雪，但是在延庆区张山营镇玉王庙村东，竟然就有一片面积达10万平方米的雪世界，它就是第一届玉渡山雪世界，在1月6号全民开放。来到玉渡山，你才会发现，原来北京的冬雪一点都不输东北。 这里有林海雪原，这里有高山冰湖，有童话的记忆，这里呢还有儿时的快乐。这是整个北京地区自然冰雪资源最丰富的场地了。我们这里建设了北京最长的雪山道，可以在这里堆雪人、打雪仗，还有很多其他雪上娱乐项目。 来到玉渡山雪世界，不管是亲子、闺蜜、情侣，都可以在雪地里撒欢，给你一个现实版的冰雪世界。前来的听友呢，一定要多穿衣服，做好保暖工作，因为这里冬季最低气温在-25度左右。这个冬天，来一次北国的极致体验吧。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九六九报天气，关心天气更关心你，传递最新玩乐、美食、活动信息，一站式解决周末假期去哪玩的宇宙难题。欢迎各大旅游局或景区与我们联系，节目资源互换及合作，请拨打0105175-2200。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年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云奇，欢迎您准时锁定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80年代的香港乐坛人才辈出，至今呢还有不少歌手活跃在大众眼前，还有许多流传度相当广泛的经典歌曲在传唱。今天呢我们要说的陈慧娴就是其中之一。陈慧娴的成名作不是千千阙歌，也不是飘雪，她的成名作呢让人惊艳她的唱功之余，也被歌曲的内容深深打动。这是一首类似于单相思的歌曲，歌词讲述了一份美丽的爱情瞬间被破灭，变成了无穷无尽的痛苦回忆。而歌曲的旋律部分尤其优美，配合陈慧娴的磁性声线款款而来，闻者伤心，见者落泪。来听一下陈慧娴逝去的诺言。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

慰问境况。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969，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14年前的冬天呢，有一位歌手，他没有跨过新年的喧嚣烟火，却永远停留在了40岁的绝代年华。她就是梅艳芳，大家都熟知的女人花，诞生于1997年，她是电视剧《东方母亲》的主题曲。梅艳芳认为，作为女性，更容易体验母亲的无私。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呢，饱满深情。在录完歌曲之后，她的眼泪湿润了。这首歌更像是为梅艳芳量身定做的，歌曲的每段词都让她想起了过往的经历。一起来听一下梅艳芳《女人花》。 停留，想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会计代理、 商标注册、专利申请、 建筑资质代办、互联网资质代办、 贷款代办服务、法律咨询服务。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电话52514个0，记住52514个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你下载六人游 APP。 有一个影子，不知道也好。 幸福不是腰缠万贯，而是忙里偷闲。在一个不是很忙碌的清晨，明媚的阳光打在身上，暖洋洋，捧起一本书闲读，倦了就闭上眼小憩一会儿，又或者发发呆，内心的充实和满足会让你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今年99，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一间房满床书，一个爱人三两知己，有养活自己的能力，谈笑有鸿儒，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 6月10号到14号，春明奖七项提名，奥利弗奖三项获奖音乐剧《律政俏佳人》将首次来华，在北京保利剧院热情上演。粉红佳人塑造的励志人生，萌宠演员带来的可爱表演，将给你别样的新鲜体验。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小二，上菜。 孙燕资本汤，刘德华鸡煲，千百汇白菜，您要哪个？ 有没有有特色又实惠、性价比又高的？ 有有有，经典969。 经典969，最专业的策划团队，最优秀的创意文案，最完美的声音表现，最精准的客户群体，为品牌传播强势助力。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他们被称为中国国民偶像，自出道以来，以青春洋溢的音乐风格得到了无数人的喜爱。2013年荣获环球旅游音乐榜年度最受欢迎新锐组合，阳光帅气的外表和深厚的演唱功底，让他们收获了一大批忠实歌迷。969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内地流行乐男子演唱组合0086男团。助力活动，您心灵距离，969直约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大家好，我是货拉拉 CEO 周胜富。新年来临之际，我代表货拉拉全体员工和平台司机，祝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吉祥，狗年一定旺。 大家好，我是野山坡景区管委会主任马树启。2018年的钟声已经敲响，在这里给您拜年了，祝您在新的一年平安幸福，万事如意。野山坡，我来也。 Hello， 大家好，我是车轮副总裁赵凯。2018年的钟声已经敲响，新年来临之际，我代表车轮公司和车轮查瑞章 APP， 预祝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我的心快要死了，要用什么刺激我魂魄？太深太多，爱围着我出没，任由你自由的，好在我苦中作乐。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那么凶，这跌倒这水漫，我能和谁相拥？这眉头那么重，这思念那么浓。Alone，这感觉我跟从。心快要死了，要用什么刺激我魂魄？再真太多，爱回头我出没，任由你自由的，好在我苦中作乐。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那么熟，这跌倒这水漫，我能和谁相拥？这眉头那么重，这思念那么浓。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真的，也许有很多人他可能是这样的，他觉得比如说我可能安于现状就好，我可能这个在现在的工作上我只要正常去做，我就能获得一份不错的收入，我觉得也没有错。但我觉得是不是如果你内心中还隐藏着一份你自己原来的没有实现的梦想，你是不是还隐藏着一个你想去创造什么的点，那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把它去激发出来。 做企业或者咱们做市场，中途出错的可能性很多，也经常会出错，只是在我们出错的时候怎么去调整。我们做事儿也一样，做企业一样，都是一个犯错和纠错的过程，就是大家看我们怎么如何去把握。只要这个出的问题或我们团队没有出现大的原则性问题，我们只要去用心，其实都是能去改变它的。 工作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态度，你只要去享受这个过程，慢慢就可以得到了更多，而并不是一种盲目的一种去追求，一定是在工作当中去享受这种过程，享受这种生活方式才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我们在做街上学习品牌的这个过程当中，从开始的盲目的一种追求创业，然后到后面的去享受这个过程。 今天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 2018年新年的愿望是祝家里面人身体健康，身边的朋友事业有成。快过年了，希望朋友们回来的路上注意安全。 我呢是一名幼师，我新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我的孩子们可以在健康快乐成长的同时，永远保持一颗探索求知的心。相信世界是美好的，愿意与我们一起缔造一个不一样的童话。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就是你。 我没好好的身体，你我只能永远在一起。外面的风和雨已不是问题，为我你要好好自己保护自己，慢慢的学习，不要干着急，一步一步走出每一个谷底，坚定不移。为我你要好好自己保重身体，在每一段的路都会一身污泥，心肝宝贝不要怀疑，最爱的是你。 已经是上午11点了，有点累了吧？听听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哦。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